第四節啦。 好，歡樂時光過得真係快。 Amy 講嘢特別正嘅。你翻香港如果上嚟做嘉賓咧，我冇節目，我特登請你飲湯。 好，多謝先。 你講明你想飲咩，我就煲咩。 你咪最拿手邊個咪邊個咪得咯，你邊種就得噶啦。 好多都好拿手嘅。 系我知你谦虚啲啦，唔好咁啦，得我。 喂，嚟啊嚟嚟，唔系一阵以为我哋讲笑话今晚。 O、okay, K， 好，你想听啲咩啊？你想听一个又系亲身经历定系听翻嚟啊？ 梗系亲身 亲身经 历。好嘅，讲一个我见水鬼嘅经历啦。但系呢个咧，我真实俾人闹，因为觉得好夸张，因为系连埋我系四个人一齐见鬼，集体见鬼， 集体撞鬼事件啦又 系啦系啦，集体撞鬼事件 喺水嘅特别劲嘅， 系啦夏天雪梨，因为咧其实有少古仔嘅，有少少 background， 咁咧就我系2008年移民翻嚟，咁因为我移民前嗰阵时嗰几年，我知道我自己要翻嚟，咁就即系。做嘢係翻足六日工去儲子彈過嚟，咁所以我移民嗰一年咧，我就決定咗俾自己休息下，因為太攰啦，即係 ship 啲嘢過嚟啊，搞啲搞路揾屋嗰啲咧。咁、所以我嗰陣時就好鬼得閒，咁就識咗班朋友就話：喂，就夏天嚟嘅，2008年嘅十一月或者12月啦，因為呢個南半球調轉，咁、就係鄰近聖誕前後咁嗰啲熱時時辣辣時啊時間咧，就話約我出去飲嘢，咁冇所謂咪去咯。咁佢哋有車嘛，咁我。好啦，咁今日食完饭之后咧，就去咗某一个海滩啦，雪梨好出名个海滩。咁呢条海滩咧，其实讲少少 background 咧，就系、是、一样啦。佢其实街灯唔多嘅，咁当你夜晚，因为佢夏天咧成8点钟先天黑啦。咁你天黑之后咧，我如果冇记错，去到嗰阵时应该10点几11点噶啦，就系、是、食完晚饭咁就高 hea， 咁就唔知边个。边个一个发瘟咧？我其中一个朋友就话：喂，去食雪糕啊！海滩边有雪糕啫？咁夜闩门啦，系咪 stop 咗啫？咁我同佢讲：我话冇啦。咁因为佢哋去咗嗰度，咁我冇得话为你走啦，因为架车唔系我噶嘛。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无聊啊。咁咧，其实我而家谂翻咧，其实系有啲叫俾鬼迷嘅嗰三条友。咁发生咩事咧？因为我一去到海滩咧，我突然间有个感应，即系其实唔系感应，系有一个。念头系咪叫念头咧？就觉得喂呢度唔系好舒服，不如走啦。咁佢就话搞错啊，揸咁远车嚟走咁样。我话是但啦，咁啊坐咗喺度。咁我做咩啫？又冇雪糕食。咁我话喂，你唔好喺度煲烟，我唔想食二手烟。咁我已经同佢哋讲，佢就冇。咁就咁啱咧，就系咯，前边坐两个，后边坐两个，我就系坐后边嘅。咁佢咧就无啦啦咧，那个司机就熄咗个匙，就喺度睇浪。我话夜晚黑掹掹有咩浪睇啫？因为佢街灯唔多嘛。咁嗱，你天同个海都黑色。咁佢啲浪好大，浪打上嚟咪白色咯。咁、就见到呢个情景。咁因为我哋架车泊得好出啊，即系其实都几近海边，但又唔系叫好近，即系其实系我哋架车一落车就行唔使两步就有沙噶啦，真系沙滩。咁好啦，咁佢哋咧剔熄一架时，无啦啦就我见到个司机同佢隔篱嗰个男仔放蚊咯，即系喺度。打喊路，咁我话走啦，翻屋企瞓啦，做咩喺度食海风啫？佢又冇听我讲嘢，咁连我隔篱个女仔咧，其实我就想同隔篱女仔喺度倾偈，即系喺度嘶嘶细语，但系因为我哋两个喺度屎屎屎咧，就会嘈到前面嗰两个，咁我咪唔出声咯。咁我发现我隔篱嗰啲瞓着咗，因为佢哋扯鼻鼾啊， 三个都一齐瞓着咗。 系啊，咁我因为有少少惊，我想话做咩啊？跟住咧，因为我哋系即系佢就话锁咗个车门啦，当然因为惊即系唔知有咩汤死牛噶嘛，唔知咁。我就好无聊，咁就你又出唔到架车，锁咗门，咁我咪坐喺个位度，即系望咯。咁我望嘅时候咧，我就望到好多浪，无啦啦咧，其实不远处就望到好多点啊， 系 白色嘅点。咁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因为听得某名主持节目多咧，就话嗰啲系鬼火定唔知你明我讲咩？ 能量球。 是啦是啦、某主持讲过。咁、我个脑已经諗緊係咪呢啲嘢呢，咁我再望，因为我嗰时我都讲咗，我係做咗矫视，我係睇嘢好清楚发光嗰隻。我睇远係清楚我睇近。咁我开始集中精神望啦。跟住我望嘅时候呢，就发觉嗰啲波啊，嗰啲白色嘅球越嚟越近。越嚟越近。跟住我发觉佢係会识喐㗎喎。咁我即刻咁好啦，再望多一阵嘅时候呢，我隔篱女仔开始醒，因为佢做一个打喊路嘅动作，我拍佢。我就好细声同佢讲，我话喂，你有冇近视？佢冇。 跟住我话你望下，跟住佢就即刻咧用佢嘅喺个手袋攞咗一块好似嗰啲抹眼镜嗰啲布抹嗰个窗啊，抹一抹先，就望，我你望望到啲白色点行紧埋嚟。佢话我望到，我你觉得系咩？佢唔知道，我望下，跟住佢仲搞笑同我讲 UFO， 我黐线 UFO 点解喺个海上嚟？有咩傻噶你？我就咁认佢。 系。 再望就望都系一扎细路仔。有头发嘅有，冇头发嘅都有。有啲似我就即刻谂河童呢两个字啦，喺个脑就嘣一声出咗嚟。河童，但系海嚟噶呢度。咁人哋话河童都系妖嚟噶嘛？我就谂佢。咩嚟噶？有十个八个，真系有十个八个啊！系行紧上嚟，跟住咧死啦！越行越埋，行紧嚟我哋架车嗰边、啊，跟住我已经即刻拍醒前面嗰两个，喂，起身啊！跟住嗰两个做咩？跟住唔醒，我拍佢块面就冚住佢包，喂，起身啊！瞓乜鬼啊？跟住嗰个男仔咧，因为佢系戴眼镜噶，揸车嗰个，佢即刻戴翻副眼镜，做咩？我你望下，我你望唔望到？我望到啊！我话好似行紧埋嚟。咁我话咁点啊？跟住我话揸挞车，挞唔着架车啊！真系挞唔着，就系、是、因为其实咧系我衰啊！因为其实可能佢唔系行紧埋嚟，系因为我哋挞车声吸引咗行埋嚟啊！ 系 挞着嗰架车咧，嗰啲齿刷刷嗰啲声，佢行埋嚟啊！跟住咧，因为我嗰阵时咧，因为佢嗱，因为呢度日夜温差好差好远嘅，因为雪凌咧夏天咧可能晏昼卅几度，夜晚得十度或者十零度，咁我咧就着住件外套有帽嗰啲啊，即系咪叫卫衣啊？ 系 帽有顶帽嗰啲啊，拉链，我就一二三已经惊啊，我就即刻攞顶帽吸住自己。 嗯， 我有啲惊，因为呢个系好下意识自我保护动作，因为你冇嘢可以做。咁我哋一齐四个好准好快咁一齐再揿多下嗰个车锁锁车，即刻锁车，因为挞唔着。跟住我前面嗰个男仔真系，我都唔知佢系蠢定系咩，佢炸瞓，佢即刻除翻块镜炸瞓，伏翻即系坐翻自己个位度炸瞓。跟住我心谂死啦，炸咩瞓啫？跟住我谂，咁我隔篱个女仔又系做呢个动作，佢即刻咧，因为佢长头发，啲头发遮住自己块面啊，炸瞓啦。 系， 我心谂。咁但我已经望紧嗰班细路行紧上嚟啦，系行紧上沙滩，行紧去我哋架车嘅方向，因为我哋嗰啲测车声又吸引佢啊。跟住死啦，跟住得翻我同司机位隔篱个男仔，我哋一齐讲点啊？跟住佢话炸瞓咯，跟住我哇咁点？跟住我都冇办法，我真系要炸瞓，我就即刻攞嗰顶卫衣笠我自己个头， 系 块面攣埋嗰个个椅背嗰个位，不炸瞓。咁揸瞓嘅时候咧，我已经感觉到佢行紧埋嚟。点解咧？因为我听到有啲滴滴滴嗰啲声，因为好静啊，嗰阵时静到系冇车啊，嗰阵时。跟住咧，哇！跟住最恐怖嘅嘢系，我哋听到有一啲嘢拍架车嗰啲声音。吓！拍架车嘅声音，系好清楚。跟住咧，佢跟住我唔知佢系咪行上嚟捉我哋，因为我死块面都唔捋出嚟，我死都唔肯捋出嚟。咁其实我哋唔知等咗几耐，直至静晒声，就司机位隔篱嗰个好勇敢，就第一个眯开只眼就话：喂，走咗啦，走咗啦，走咗啦。跟住唔见晒啲嘢，跟住咧我就即刻叫隔篱个司机喂戴眼镜戴眼镜，挞车挞车，跟住挞得着挞得着，即刻走。咁一走嘅时候，我哋就去最近嘅一个油站。我哋去油站，咁啊，梗系落车啦。油站灯光火着。我哋你知唔知我哋落车嘅时候见到架车有啲咩事？系嗰啲好矮，即系喺嗰个点个车门开嗰个位下边矮一半到好矮嘅细路仔高度，系有手掌湿嘅印嘅。 哇！ 系啊，我哋 小朋友嘅手印，即系 有啲一只只手掌嗰啲印， 湿嘅印，湿嘅印，仲啲手系向下立嘅，系有啲手印上面。 即系拍，真系啊！即系佢哋真系想拍你个车门喎。 系啊，系啊，系啊，肯定系水鬼，因为嗰度十一点几、十二点，点会有十个八个僆仔喺海上面游翻上嚟啫？ 咪直情唔会，冇理由冇家长噶嘛？ 咪咯， 系啊，仲有我其实我都见到其中一个细路仔，我隔篱女仔都见到，因为我话前面嗰两个放紧蚊嘛，我拍一拍嘅时候，佢咪即刻攞块嗰啲好似抹眼镜布抹块玻璃嘅，因为嗰个女仔佢系冇近视嘅，但系佢有副弹眼镜，佢有块布。我你见到啲咩？佢问我啊，见唔见到其中一个咧系浸到胀晒？我见到啊，系浸啊！我形容俾大家听嗱，我尝试形容，你睇恐怖片嗰啲细路仔嗰啲鬼咧，咪会块面有啲。紫蓝色的青筋好似中毒，就系块面有喺个 在个拳骨下面， 嗯， 是有那些咁啊紫蓝色的青筋，一条条，好像人哋那些驱魔人那些，真的有见到一个是发胀了靓仔，所以我觉得是水鬼。 但是那个海滩本身呢，你有冇即系你当地啦，有冇啲咩传闻？可能即系有呢啲咁嘅成日 海难嗰啲， 其实每年呢，因为呢度啲人咧唔。第一佢系出名大浪，佢系俾你，即系其实佢游水嘅，但系佢有一第一忽咧，佢划咗俾你游水，系叫做咩咸水池。但系咧，好多人系主要去嗰度做滑水嘅。但系好多因为鬼嘅文化同我哋唔同，佢哋系天生天养嘅，即系譬如细路仔跌低咧，好少父母扶起细路仔，佢会叫佢自己起身， 嗯， 自己爬翻起身。咁所以佢哋咧，譬如细路仔冻，佢唔会叫佢着衫嘅，佢会觉得哦，佢发两次烧咪会好咯，佢咪会增强抵抗力咯。佢哋鬼同我哋立康石唔一样嘅，咁所以好多家长系唔识。死，譬如话隔篱系雨季啦，什么打风，即系唔系打风季节，即系雨季好 windy 嗰日，笑大啲细路出去就浸死咗咯。我知道系多噶，同埋啲细路系佢哋系会减死，唔俾个水泡去枕掟佢出去噶。 因为佢嗰啲海滩咧，啲浪系打翻埋岸啊， 系 佢唔系拖你出去嗰只啊嘛。 系啊，所以 系兜嘢拍落。 系啦，即系边为之边啲为之拖你出去嗰啲水嘅海滩咧？嗱，以前浅水湾就系啦，你有冇发觉以前浅水湾啲沙成日唔见噶嘛？要走去堆沙噶嘛？到咁上下就要喺深水湾嗰度挖啲沙过嚟堆翻上去，佢成日拖走晒啲沙噶嘛？你澳洲嗰边啲海滩咧，啲浪全部涌埋岸噶嘛？佢谂住咧，咪跌咗出去，个浪养嘢又打翻入嚟啦，系嘛？所以佢哋又唔系啲鬼都唔理个楼。周围走个唔理嘅、哦，系、啊，佢喺度瞓觉睇杂志，好似要死又生个个咁嘅啫。佢真系唔理 嘅。佢哋唔同啊，即系譬如我哋细路仔，佢亚洲嘅细路仔，唔好理佢系华人咩？譬如佢跌亲，你会即刻扶佢嘅，会锡翻佢嘅。佢哋冇，佢会讲话啊，你起身啦，你自己起身。个细路仔扁嘴，系啦，你自己起身。跟住佢冲埋嚟锡个父母，个父母先会锡翻佢。但系佢会教佢就话你要自己企翻起身，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基本嘅生存嘅一个技巧。佢哋鬼同我哋谂法好唔同，好唔同，真系天生天养，天生天养。 系， 同埋佢话。细路仔唔食由得佢，佢就话你我去两餐佢就会食噶咯。 系啊，佢 追住喂饭嘅，佢哋冇样嘢噶。 佢扭你执地下执嘢食啊，玩泥食泥沙，佢都唔理你噶。佢话你病菌你唔整啊，边有抵抗力咁？ 系啦，佢哋咁，佢就话我有问嗰细路仔，我、哦、喂你即系问佢妈咪，佢成日都唔着衫咁样，搞到流晒鼻涕。佢话佢下次咪唔会感冒咯，佢会有抗体噶嘛， 系 会有抗体噶嘛。跟住 唔轻睇医生嗰啲嚟噶，佢哋自己执药食噶咋。 系啊，佢就 勾到自己好为止嘅。 特登要接觸一下啲病菌噶， 係啊係啊， 佢哋同我哋噶， 佢哋真係 B B 掟落水噶，真係噶， 啱生抌落水嘅 係。但係你哋唔敢再去嗰個沙灘啦、 啊。其實我好多年前啱啱去澳洲讀書嘅時候，就係、是、嗰個沙灘嗰度讀英文班。我其實我嗰陣時成日去嗰個沙灘側邊嗰、那個，我就話嗰個鹽水海水鹽水池度游水嘅。我嗰次係我真係不真難忘嘅經歷。其實我講俾好多人聽都話：喂，有冇咁誇？我話真係啊，四個一齊見鬼啊，大佬！唔係淨係我啊，大佬。 唔 係嗰三個訪問幫我拍醒佢嘅，因為我驚得滯。我話走啦。 查實呢個鴕鳥政策其實都好弊嘅喎，大佬。你發 因為你走唔到。你走唔到，攤唔著架車啊！其實係我疏，因為我叫佢走嘅時候就係我哋攤車聲引咗佢埋嚟，因為架車我哋熄曬燈，佢根本就唔知道有冇人。但係原來佢聽到啊，跟住行埋嚟。其實我已經唔敢望，因為好多人都話，即係聽我呢個鬼故嘅朋友，我分享翻佢話：你哋有冇人眯開隻眼，打開隻眼睇下有冇擒出嚟望？我話我估佢一定有，因為點會拍你嘅車門咧？ 喂，你如果你擘大眼見到個窗嗰啲全部卜個頭埋嚟，嚇死啫！ 係啊，我就死心， 係咯， 所以我咪。死都攞件卫衣个对帽冚住自己，个块面攞落个椅背度，系都唔肯夹起身咯。因为我惊，我真系惊，我嗰刻我死啦，等几耐啊？你又系嗰啲度日如年嘅感觉咯。 咪过一秒都等于一个钟咁咯。 系啊系啊， 咪你 打 字打嚟 想讲水鬼， 咪你都冇晒办法咯。你笠住个头就系、 是，同埋你 系 困住咗嚿铁入边咯， 系 即系你根本都走唔到。 阿 Jason 阿Jason 话落车走，你就 脚软噶。Amy 会脚软噶，上次 Pizza 事件佢真系脚软。 你点？唔系啊，你开你如果你当你有勇气再开睇翻嘅时候，原来四只车门都围满晒细路仔啦，你点开门咧？ 仲要个个都系肿晒，然之后又紫又青咁样样、啊，大佬。 你 走去边咗嗰度？嗰度得个卡帕，跟住就系海滩，冇地方噶啦，佢冇公共交通工具噶嗰度。 死人都似 咪咯？咪你跑哇！你真系跑几远都冇掟走喎、 啊。但即你吓到只脚都软埋，搞唔掂。 点啊，真系。阿 Amy 啊，我哋咧 YouTube 有个观众咧阿Ming咧，佢问咗好多次噶啦，佢想问咧嗰个沙滩咧系咪两个英文字母？第一个英文字母系 D 字头噶。 D 字头唔系 M 字头， 阿Ming我答咗你噶啦吓。 M 字头 ，M for mother 嚟噶啦， M 字头嘅， 好出名一个旅游胜地 ，surfing 好出名噶，即系滑水一流。 好， 你讲嗰啲经历我都试过嘅，僆仔嗰阵时，你喺个沙滩度烧烧下食，突然间火变色， 绿色啊， 钻色咯。 是不是算绿色啊嘛？ 系 啊，本来四个人喺个嗰阵时大澳门啊。不是大清水，是大亚门咯。 嗯， 哈哈。咁嗰阵时，你知嗰啲车咧，去到嗰度咧，落咗总站咧，其实我讲过噶啦，落咗总站，你行一段路入去咧，咁啊，七十年代嗰阵时咧，咁又烧嘢食鬼你咩？就个巴士站出边有个派出所嘅啫，乜都冇噶。咁啊，烧烧食，点解啲火会变色嘅？即系唔对路，即系围住个炉嗰度烧嘢食咧。咁我哋又走冇得走啊嘛，咪翻翻个 cam 度咯，系咪？翻个 cam 最正常噶啦，嗰阵时仲系要搭嗰啲金字顶嗰啲咧，咁走翻入去咧，咪拉翻条拉链咁啊，得四条友有一阵冇一份，个三个男仔一个女仔嘅，咁啊喺里边啦，咁啊见到啲影喺个帐幕出边，凹凹样样咁啊，其实嗰先唔系泥龙嚟噶，我哋 feel 到有啲嘢喺出边啊， 腾嚟腾去， 啊以前嗰啲好威死重噶啲 cam， 咁咧再过咗一阵咧冇风噶沙滩。是没有风的那晚，但你发觉个 cam 两边有些东西压入来，即是在个顶那里向内压，你只到一边的有风不会 你见到有个弯这样走了进来的、 啊、不是我讲漏了一样东西，我是呢我们四个人对着那里烧一食，那么见到个火开始转色、 嗯、 跟着我发觉那个我对面的朋友是近视的嘛，他眼镜呢是薄一声跌了下来，你要上螺丝噶嘛？你至多跌一边嘅啫，佢直情个框个面跌咗落嚟，我哋咪惊咯，即刻冲翻入个 cam 里边咯 ，cam 就做鸵鸟啦，系咪？但系佢唔得，两边向内压，哇！我哋直情嗰阵时去 cam 咪准带开山刀、铜军刀嗰啲嘢嘅，冇话咩咩武器嘅，冇呢啲嘢嘅。咁嗰阵时咧，我哋如果行山又攞把开山刀去劈嗰啲树枝嘅。我哋直情系唔拉拉链啊，一把开山刀怼就走，劏开个形就走。嗰个女仔咧，那个女仔五尺三寸高到啦，好瘦嘅，我记得系我 friend 个女朋友。我哋三个男仔拖住佢，几乎离地咁跑出去出边个派出所。 哇！ 跟住跑到出去咧，同嗰个一冲个派出所咧个差佬，你要做咩？我唔得，我阿 Sir 唔得，我哋俾我喺度瞓一晚得唔得？佢咩事啊？你哋？我哋喺里面好猛吓、啊，又见到啊！咁你喺度，咁你喺度瞓咯，有冇嘈住我？有嘢做啊？其实佢都合眼瞓嘅，有鬼嘢做咩？嗰啲地方人都唔多个，只系得我哋四个人喺度 cam 啫嘛。哇！嗰次都系，我哋直情有个火无端端又红又绿又蓝咁啊，转几个色，好似啲 disco 咁。 哇！ 系啊，但不过在派出所里面呢就不知道是不是那段时讲话头皇冠盖顶就没事的。 是。 那么第二次回来就昂居的真是。咁你我哋烧完嘢食，以前系好兴嘅，将装以前冇嗰啲保鲜袋噶嘛，系要搵个烹装啲鸡翼去噶嘛， 系， 咁啊将个烹洗干净嘅咧，我 铁烹， 即系我哋已经烧差唔多烧到好热啊，铁嗰啲梯嗰啲烹咧，咁啊洗干净嘅咧，我整一煲绿豆沙，唔系红豆沙嘅，哇，你煲咗一晚几正啦，系咪先？ 系 ，个食完嗰煲屙咗成个礼拜。唔知系咪俾嗰啲整蛊？唉，不过系，讲少少百科先。你想嗰个煲唔污糟咧，咪通常煲完咧，咪成个煲黑晒嘅。 系 啊，嗱你用之前咧，用少少嗰啲洗洁精干嘅时候抹佢一搽一浸上去咧、 嗯， 然后先攞嚟烧咧，到你洗嗰阵时一洗就甩嘅。 哦， 系啊，哇，嗰包红豆沙好好食噶，不过咧就大镬啦。即系屙到七彩，系啊！后尾好似冇叫我妈，唔知我屙到犀利，真系由我妈帮我擦日脚，帮我解翻噶。哇！嗰次真系惊，真系你点会见我眼镜会突然间咁样跌咗落嚟？直情个两个鼻仲留喺个耳仔度， 得翻前面呢两块镜成个跌咗落嚟。 唔系啊，唔系块镜跌落嚟啊，系连个框一齐跌落嚟啊！ 啊， 分开三 得翻两 咁样， 系啦，跟住嗰个人个眼嘅得翻两只比挂只眼眼嘅耳仔，唔系点解我哋会咁惊，即刻冲翻嚟个 cam 度啫？ 哎哟，好惊！ 走去边啊？你巴士冇噶啦，尾班车开晒冇噶啦，冇的士唔入去嗰啲地方啊，以前又冇 call 又冇 call 的噶嘛，嗰年嗰阵时冇 call 的噶嘛。哇！嗰次真系惊啦，你嗰个仲惊，我哋嗰、那个我哋见唔到嘅，净系见到啲影嘅啫。 水鬼上岸咯，几震撼！ 你嗰个直情系上岸咯，睇住佢哋。 你系一班咯，我嗰次就系见到一个清朝嘅，我都惊，我都惊到脚软啦，真系。 十个八个， 我仲要系，仲 冇嘢做嘛，佢哋瞓觉咪冇。 仲要系细路仔，嗰度怨气几重啊，本来做到人嘅，即系几辛苦先投胎做人。咪咯，佢几辛苦先投胎做人啊！哇，但系又系英年早逝喎。 同埋佢哋又年纪细都唔知去边。 系啊。 咁咪继续留喺嗰度咯。 系啊，所以我 同埋冇人超度咧，澳洲唔兴呢啲嘢嘅。 系啊，都唔兴嘅，佢哋信教都唔兴。咪咯，佢哋觉得你翻翻去主嘅怀抱啫嘛，冇问题噶。系咯。哇！所以咧，我喺 Facebook 都讲，都谈劝，唔好成日笑人哋老，我惊你老嘅机会都冇。 我嗰日我俾咗个赞啊，我都想啊，你讲紧边个咧？ 我冇讲人，即系我觉得啲人唔好成日笑人哋老，系咪先？哇！你咪死老坑啊！嗰啲真系唔好讲人哋啊！你真系唔系个个有机会老啊，大佬，系嘛？喂，今晚就多谢 Amy 啦。喂，你几时翻香港？记得通知我吓。 我 食饭，好啊好啊好啊，我要饮汤。 你咩？你讲得出我就食，我即系冇咁贵喎，大佬。你咪话要疗心煲啲咁啊，两头包我真系唔掂。系啦，你讲得出嘅，我就煲俾你饮。 嗰啲西洋菜汤已经 OK 噶啦。 咁你要冬天翻嚟喎，夏天啲西洋菜唔靓噶喎。 系啊。 即系你嘅夏天翻嚟咯。 系啦，我啦 啲，都系避暑啱嘅。 系啦，咁啊，今晚就多谢 Amy 啦吓。如果有观众有兴趣打电话上嚟，无人欢迎嘅。 冇错。 系啦，咁嗰两条声带咧，就一条我哋觉得系真嘅，一条系假噶啦，应该唔系假嘅，系听错啦。 嗯， 系嘛？咁啊， 咁啱真系搭声嘅。 系啦，有兴趣参加台庆咧，就记得嚟啦吓。 系， 就唔系个个台都会搞台庆嘅。 冇错，头先人报名。 系啦，咁我哋 咪成功开咗一围噶啦嘛？而家系咪啊？ 唔系啊，唔止啊，多咗两个添啊。 多咗两个添啊！大家快啲报名啦。 系啦， 即系数呢个数量有限啊。 好啦， 数完即止。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